一首屬於 Matt Monroe 的 Born Free， 這個是1966年一套電影《獅子與我》的電影主題曲，開始今晚5月4日一個很特別的日子，五四運動的夜晚的北上頻道。今晚就只有我和阿迪在這裡，迪哥開下聲好。 喂，是啊，搞咁样 panel 啊，因为咧我哋换咗一部电脑，咁啊要好多谢好多谢几位 technical 人士嘅，咁啊换咗部新嘅电脑之后，我要习惯下先， 系咪换埋个 server 咧？ 个 server 似要换嘅， 系咩？ 唉，好烦、 我以为换咗个新 server， 好烦啊， 最近咧就呢个好多Regga 嘅網友都投訴啦，啲節目 download 唔到嘅，咁啊好慢啦，咁啊所以最近都係咁啊。其實我啊覺得都唔係最近啊，每一年其實都五六月都係咁嘅。我唔知有冇特別嘅原因啦。咁啊阿馮總其實每個禮拜啲節目咧就已經係好勤力咁樣嘅，就擺翻啲後備嘅拎出嚟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咧就醒水啦，就如果個即係每個節目個其實嗰、那個你揾到個有個寫住後備連結嘅，咁嗰度其實你就可以揾到個後備 link。咁啊，如果係慢得滯嘅，可以試下用個後備 link download 咯。咁啊 包括今晚個節目都係啦。咁啊，今晚個節目就我哋會遲少少啦。即係我知道聽嗰啲都 係啊， 好奇怪。 因為 我 哋真係喺五四呢一日錄音 嘅，咁而同埋就一定會有條後備拎噶啦。咁阿馮其實已經同我講咗，咁我話錄完我就即刻掉俾你噶啦，係啦。 OK， 係啦。咁啊，開始今晚節目咧就用咗一首《獅子與我》嘅歌啦。咁啊，大家都應該唔使我點解釋。 好感諗動啊！ 我哋都細個未人睇過呢啲電影㗎。 未啊。 OK， 咁啱啊，今晚嗱，我哋除咗咧聽下《獅子與我》呢只歌之外咧，我都準備咗啲 Matt Monroe 嘅歌，其實可以等陣都可以介紹下呢一位歌手，因為同香港都好有淵源嘅。咁啊佢都過身噶啦，1980幾年嗰陣時過身噶啦。咁啊一陣就可以講下呢位歌手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五一咁啊好多好多獅子噶啦 ，OK， 香港好多啦，全國各地都好多獅子啦，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嘅中國式旅遊咧，就叫做只見人潮就不見景啊嘛，即係淨係去睇人潮嘅啫，就睇唔到風景嘅，咁啊所以即係。 我以為在香港就只見黃金不見景、 哦、黃金見多不多見啊？ 黃金網上鋪、 啊、好像沒什麼，不是太多，比我們預期中是少了，是即是即起碼獅子有改善啦，又不要經常只懂罵獅子、OK， 自己有啲警惕啦、我覺得都是好的，即是我思考了幾個禮拜，雖然我都成日反對人哋去影相，咁但係我覺得就即係我自己都不斷去思考嘅，不斷調整自己個心態啦。咁就我覺得就即係better than nothing 嘅，起碼好過唔做嘢啊。咁而家啲獅子就起碼大家自己會自律翻少少啦。咁、我呢個五一其實即係應該我敢講係比較少見咗啲黃金嘅、即係唔係咁黃金周嘅。咁人即係人就梗係多噶啦，一定多噶啦，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咁啊，好多地方都多人喎， 好多 系啊。上海嗰边就上海咧，就五月一号嘅数据咧，就大约系有35万人。即系一 day 啊，净系讲紧。咁啊，然之后咧就北京嗰边咧就一号啊60几万。咁啊，到二号咧就90几万人。 我想问呢个数据系新增数据啊，即系60万再冧多90万上去。 系啊，另外 額外加多90萬， 係有90几万人啊。咁跟住就仲有就香港好犀利咯， 香港條數真係好緊要。 香港就犀利咯，香港就人民入境事務處講咧，5月1号至6号咧期間就將會有489万嘅旅客咧嘅人次咧經過海陸空管制站進出香港。相比起去年同期咧就增加咗 6.3% 咁樣，哇！真係淨好誇張，咁見到澳門又係好好勁嘅，係啊， 超級同意啊！香港條數就、啊、因為點解咧？話説我應該係、啊一時醒唔起，我唔記得五一嗰、好似 exactly 五一假期嗰日啊，定係定係禮拜五，應該好似禮拜五啊，係禮拜五啊，我出咗去做嘢、一早起身，咁嗰日係五月二號嚟嘅，即係你會、我經過沙田啊 ，OK、嗯。嗰種感覺咧，係首先我喺有 翻咗大陸咁樣， 第一城 ，sorry， 唔係有一城，沙田第一城 ，OK， 我搭火車去啦。即係朝早我由九龍塘喺紅磡出發，已經知道好多人，即係好多人嘅原因。你去到成個沙田，你感覺到好多內地，即係好多獅子喺度啦。OK， 咁我去彭福 咁樣， 我去彭福公園幫手拍嘢啦。咁、okay， 你好奇怪嘅係又有獅子喺度影相啦，不過冇乜所謂嘅。OK， 你影人，人影你啫。 係啊，咁但係最重要嘅係，當我三點幾四點，我由沙田走喺翻旺角，即係太即係旺角東站，即係太子嗰邊啦，落翻火車站。哇！嗰條拔街，老實講，即係你突然間發覺嗰笪地方咧，唔係香港嚟嘅，你好似東門咁啦。個東門係周圍都係藥房。OK， 哇！你嗰條拔街你行唔到人嘅。OK， 即係你多人到，哇！周街都係獅子，跟住獅子又買藥。OK， 又要買奶粉。你見到又要啊，仲要 哇，好慘， 好奇怪，好奇怪嘅。你會發覺嗰啲獅子除咗買藥同買奶粉之外，真係會買洗頭水啦，買乜啦，乜嘢都買嘅。OK， 咁然之後咧，你見到。咁我要揾巴士搭啦 ，OK？ 咁你沿住尼敦道搭啦。咁你 所以你呢個可以講就係話，你真係唔怪得啲獅子揾唔到廁所噶嘛。因為你成街嗰啲地鋪而家真係變曬做啲藥房啊、化妝品啊之類類嗰啲，嗰啲係冇廁所借俾你用噶嘛。 冇噶。 你而家喺翻啲旺角啊、太子啊、尖沙咀嗰啲，其實你係已經係越嚟越困難去揾一間茶餐廳噶。真係唔容易揾嘅，即係譬如你除咗揾到啲大家樂啊、連鎖店嗰啲咯，即係嗰啲又要行翻上樓上啊，之如此類嗰啲咁樣咯。 係啊，你我經過呢個朗豪坊啦，我要去朗豪坊攞少少嘢啦。哇！嗰、那個位置啊，真係萬丈成 一定啦， 大佬真係。 今我諗今個五一係仲更加多人啦，即係如果你去到啲大商場附近，係咪先？而家咪尋次攻略都出咗啦，係咪先？即係唔係淨係行街先去商場噶嘛？而家去廁所都要去商場噶嘛。所以應該是 同埋幾 嗰啲地方聚得仲多， 同埋幾慘可以講講咧，即係五月二號嗰日啦，六元大師咁啊，小弟兩點零三點翻到屋企啦，咁啊，小弟住西環附近噶嘛，咁話説西環其實開咗好多，大佬我諗我廿分鐘嘅路程有六七間酒店數到出嚟噶啦，喺西環已經，哇 ，OK， 咁啊慘啦，大家都揾嘢食，咁你知道西環其實冇，即係而家冇曬宵夜噶啦 ，OK， 咁啊去邊咧？咁啊，匿晒间麦当劳。 哦 ，OK。 跟住你见到好麦间麦当劳啊咩？ 三间半夜都爆满嘅而家。 真系三间半夜爆满不得止。 我北角嗰边嗰啲又系咁嘅，同你嗰个情况一模一样嘅、 北角又系啦，北角好多啦。跟住你发觉咧，全部人都系普通话。 系。 咁你就好难。 唔系你三间半夜你去啲麦当劳咧，见到好鬼惨啊！真系。你都知道三间半夜麦当劳咧，其实系俾好多香港有啲。單身人士咧喺度瞓覺， 係啊！ 你而家嗰啲咧係入唔到睡嘅，因為太多人 嘈到拆天， 係啊，做到拆天咁樣，咁就搞到咧連嗰啲瞓覺嗰啲都冇地方瞓， 冇噶， 係啊！因為嗰啲住劏房嗰啲咧就寧願喺個麥當勞嗰度瞓翻幾粒鐘啊，咁樣就開工啊，呢樣嗰樣噶嘛， 係啊， 所以係好大鑊嘅， 好大鑊啊，係 啊， 冇辦法，係啊，咁啊，去到今日為止仍然都係好多人啦，但係又要咁講， 差唔多啦， 即係入境處個數據可能係有大約490万人次會經海陸空三個渠道會嚟香港啦，但事實上香港今次個五一假期嚟講，你話好與唔好就係放禮拜四嘅關係啦。好多人咧攞埋禮拜五嘅假嘅，甚至因為我哋嗱， 你講香港人， 香港人嚟緊禮拜二亦都放假嘅關係啦，咁攞埋禮拜一有六日啦， 係啊， 长 假期。其实呢有个我上网 search 过嘅， 出咗外 有三四十万人系走甩咗。 梗系咯， 所以嗱又要咁讲，你清翻落去就唔系太多人， 填翻个空缺， 即系你食市 OK， 好似今晚食饭咁计，有人等啊，照等噶啦、嗯。不过等嘅人咧就内地人， 乜人 少咗个，即系香港人，多咗狮 子嚟补翻落嚟， 系啦， 吓咁你个感觉上好似差唔多， 咁啊感觉差唔多咯，系啊 ，OK， 咁啊，其实内地都有各种地方啦，譬如都系好劲啊，譬如话。杭州的西湖啦 ，OK， 今年咧就官方咧就话咧有187万人，咁但系咧就另外仲有一个数据咧就我见到嘅咧就嗰个就睇你自己判断系啱定唔啱啦。另外一个数据就话咧总共有300万人嘅，吓咁啊睇睇翻啲视频啊新闻啊嗰啲咧就真系好虚撼嘅。咁啊小弟有一年都去过就系、是。爭啲俾人拱落海嘅，咁啊嗰年都係好似係五一嚟嘅，都係係好大鑊嘅，多人到咧。 講古 西湖， 講又講開啦，講古仔嘅節目啦，啱啱禮拜二出街嗰集啦，姚主任最後講咗個 point 啦，就話點解我哋國內唔可以發展國內嘅旅遊事業嘅？咁、其實你幻想一下就係、是、你去西湖杭州咁計、你下下百幾萬人去 睇人咯， 點去啫？ 所以叫只見人潮不見景 啊嘛。你想長城，老實講， 係 喂大佬。秦始皇如果知道條長城咁撚多人上噶，佢唔撚理啦，仆街！ 而家要分流嘅都 好慘。 而家你譬如去西湖都係要分流， 好恐怖啊！ 不過今年西湖有一個新遊嘅、就係喺下即係我睇到段新聞咧，就係咧佢就喺翻下邊啊，即係近即係喺翻因為有啲景點佢上山噶嘛，咁就翻下邊咧，佢就整咗一個叫做温馨服務亭。咁然之後咧，啊幾過癮喎！佢咧就係你可以行埋去咧，佢就可以有啲紙啊、筆啊俾你咧，就寫投訴，寫啲投訴嘅。咁然之後咧，佢就準備咗啲叫做免費挑刺信封嚇、挑刺即係話你即係掹即係投訴咁解啦 ，OK， 我都唔知點講啊，即係挑刺信封啦，咁、我用貼埋郵票嘅喎，寫埋地址喎，地址啊應該大約應該係我諗係會寄去杭州市政府嗰啲，咁啊俾啲人咧就係行埋去，咁、你就可以寫，如果你有咩唔滿意嘅，就可以寫低佢，咁、然之後入落信封度咧就寄，佢就幫你寄走嘅，嚇、咁就反映翻啲意見啊， 寄乜嘢走啊，算吧， 啊唔係啊，咁幾好啊，譬如你可以，譬如如果有啲可以同未必一定同西湖有關嘅，你譬如有啲係上訪唔到嘅嘢啊，咁你可以寫入去啊。叫呢個杭州市政府代理轉交中南海，咁都得噶嘛？係啊， 曬啦啲信。 咁啊，都幾過癮嘅呢個都算係咁啦，即係有翻少少即係人性化嘅服務啦，咁可以俾你做下投訴啦。咁仲有譬如話喺杭州啊，唔係淨係仲係去西湖嘅，咁啊喺浙江杭州蕭山雙湖呢個金沙戲嘅就整咗一個叫金沙戲水。迎飛夜主題啊，搞咗個乜嘢嘢咧？就係、是、幾成萬人咧，就喺嗰、那個蕭山雙湖嗰度咧 ，OK，、就睇放螢火蟲喎，就放咗幾萬、三萬幾隻螢火蟲出嚟，據稱官方，咁就夜晚咧就諗住睇啲螢火蟲，即係我有啲壯觀嘅，睇下成日跌窿啊，係咪先？咁但係最後出嚟嘅結果就係乜嘢咧？啲人又投訴啦。屌你个地方咁卵大，个三万只都唔够光嘅，跟住咧又要求退票啦，跟住然之后咧又打砸抢啦，最后咧又系搞到咧烂尾收场，咁啊又影咗即系睇翻嗰相啦，啲人咧就哇乱咁踢嘢啊，大事破坏啊咁样，唉啲萤火虫咁样吓走晒啦，真系好啦好笑，玩到咧真系冇嘢好玩啊真系。 萤火虫你要睇系要好静嘅地方去， 仲要好黑嘅地方。 你老板 系啊， 屌你啲虫见到咁卵多狮子， 你幻想。想一下啲狮子一话，唔系只系一大声讲声，你话喂放萤火虫啦，个第一个动作做咩啊？ 攞相机， 攞电话啦，怼晒。咁你谂下，成万个电话一路怼上去个天空嗰度向住 ，OK， 跟住闪光灯又成。咁你啲萤火虫都冇晒， 走晒。 唔系咯，萤火虫唔够你光啦。如果真系大佬啊，你嗰啲萤火虫好大镬数嘅每只，系咪先？咁所以又系攞嚟搞啊呢样嘢。咁另外仲有就各地做啲盛宴式嘅嘢都有嘅，买车啊。话买游艇啊咁嗰啲啦，譬如呢个番禺就有呢个2014海陆空嘅盛宴啊 ，OK， 盛宴游艇、房车、直升机及航空运动博览会啊，咁啊摆咗啲几千万嘅游艇啦、啊、私人飞机啦、啊，咁啊仲有啲俱乐部会籍啦、啊、豪车啦、啊、咩咯，仲有靓女啦、啊、model 啦、啊、影相啦，大家哇咁啊！咁啊，又系咁搞，咁啊搞搞，即系又度度都有呢啲噶啦。 系咯。 咁啊，仲有譬如话以往一般嗰啲就卖楼，今年就大捻镬啦。其实一年比一年都大 捻镬， 真系差到。咁你而家边人敢卖楼啊？咁啊，譬如而家啲卖，而家你见到啲卖楼活动咧，就而家见到好犀利嘅，就零首付嘅。 咩叫零？哦哦哦哦， 即系唔使 俾， 冇呢个唔使俾首期嘅，因为。因为即系近讲今年都唔使讲噶啦，呢、這个即系地产市道系都几低迷噶啦，系、啊，即系有假冇市啦。咁你因为最我谂最大镬嘅一样嘢就系打贪啊嘛， 系啊， 你又打贪，边人买楼啫？有钱都唔敢买啦，吓、 哇！成个楼市都想，我谂一当然啦，151系即系过去近呢三年嚟一年比一年差得更紧要啦。你真系。买楼你唔使知五一会好噶啦，喺呢个咁嘅境况，我谂最好喺内地嚟讲都系即系啲高消费玩意啦，可能即系买车啊，买游艇啦、你搞个车展一定好乸多人啦、啊。 游艇我谂都冇人敢买啊嘛，游艇贵过层楼啊，你知唔知？ 但系楼 三唔系12000万只游艇一买即刻拉你啦， 楼你。 其实我发觉嗰啲博览会嗰啲咧，唔知系咪中央政府搞 系啊？真人噶你话又 一千名嗰下咧就。 你 ICA 即刻雙規嚟，係啊！你已經雙規啦， 係 冇錯啊！我話佢真係，我覺得邊人敢買？ 我成日都以為，我成日都以為樓難買，因為樓係即你會 fix 到好多，你會 check 到嘛。遊艇你係要揾架嘢啊嘛，架嘢可以炸 Q 咗， 都好揚嘅喎。你知一闊三大，你買一架遊艇。你真係又識揸，你估你識揸 Audi 就真係識揸遊艇咁先。咁你又要請個人揸咧 ，OK？ 咁你又請個大夫，又請個二夫，又要請個大廚，又要請個二廚，係咪先？喂，好多好位，即係都好揚下噶。我覺得我遊艇都唔易買嘅，而家都係啊，即係。除非啊，真系阿習鬆一鬆綁啦，而家都好麻煩嘅，真係搞到大家都有錢都唔敢使啊！而家 拆開少少講， 係點啊？ 點啊？ 咩啊？ 點啊？ 邊個？ 情況啦，梗係 邊個咩情況？ 東莞嘅情況。 東莞啊，東莞又嚟喎， 又嚟個。 即係等一下，如果你問刁民流，刁民流嗱，我哋身邊睇，我哋眼中嘅刁民流咧就係不受影響。 冇事咯。 我成日覺得佢一個特權階級嚟嘅。O K， 係啊，即係佢你同佢你問親佢就冇事啦。都系咁玩噶啦， 真系政协嚟噶。 系啊，OK， 哇，东莞就大镬啦，东莞系啊，东莞咪继续又严打咯。 哇， 最近呢一排又紧翻好多，咁所以就唱歌嘅地方咧，就继续系冇呢个女仔啦，就得啲着得好密实嘅 DJ 啦。咁然之後咧就，但係你見到嘅，即係唔係嗱，即係有用翻牛嗰句咯，用翻牛嘅觀點就係唔係冇得玩，不過係即係改曬方式咯，好多係外賣咯。 Okay. 你有時見到啲酒店啲冷行咧，就哇好多嘅 ，OK， 支桌咁轉嘅，咁大家喺度 call 啦，因為你好即係你唔咁你即係你又唔使驚，即係唔會話 唔會冇得玩， 好多酒店又唔會話即係會日日仲動個公安喺度即係守你間房。咁所以就好多即系转咗咯，咁譬如话啲链脚嘅地方就越嚟越奇特咯，即系譬如话，最近真系好奇特，譬如你知我即系 成日都捻脚噶啦 ，OK， 咁晚晚都唔同嘅。我讲嘅就系，譬如话啦，譬如你今晚就唔俾你趴喺度啦 ，OK， 唔捻背唔俾，趴喺度系唔俾嘅 ，OK， 咁然之后 点捻咯？ 咁你咪你嗱你捻脚咪有张椅嘅，喺度捻捻个脚嘅人就知噶啦。咁你咪坐过去嗰边咯，即系调转个身座啦。 OK， 咁呢咁第二咁啊转咗规矩一，如果你捻背，一定要坐喺度，即系坐喺嗰张椅嗰度，调转个身，背住个电视机，明啦。但系咧，去到而家最极端咧，就系咧，有一日我去到咧，佢又改啦，就系话喂，唔系啊，而家连调转个坐背住坐喺电视机度都唔得。直情係攣背係唔俾嘅，咁我有一日仲話：喂，我條撚曬個背脊度㗎，你搞乜嘢啊，大佬？係咪先？屌，想知我先唔俾攣背喎，咁啊真係好鬼搞笑。即係總之就係木足咪就係木足咯。咁所以好鬼奇怪嚇。咁啊放假其實就即係下一個高峰期啦，就係、是、即係提埋啦，都係呢個月㗎下一個高峰期。你諗諗到係乜嘢啊？ 放假都系呢个月， 你唔好以为放完个五一就见唔到啲狮子啊！好快又嚟噶啦， 谂唔到 端午节啊嘛， 端午啲 端午节系五月三十号应该放到去五月三十一号放到六月二号嘅。 Sorry， 内地人嗰个假期、 又有三天嘅嗰度，咁三天咧即系。跟住又可以攞翻少少，即系冇薪假期咧，咁又可以搭翻埋四 三十三十一啊， 三十一号、一号、二号，系放到六月二噶。 三十一，哇，咁唔怪 之。我啊呼吁下啲内地嘅狮子就咁啦，攞多两日假期，六四留喺香港啦。 系咯， 争两日到嘅咋。 咪都睇埋佢啦。 系啊，咁啊嚟即系参观埋佢啦。咁啊，所以其实内地好多专家就是都话啦，唉，佢话喂咁样放假落去就真系即系搞唔掂啦。咁所以即系。成日都呼籲啦，就係話希望可以即係睇可唔可以實現到一個叫錯峰休假啦。咁大家就盡量善用即係大家嘅帶薪假期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攞嚟講嘅，即係喺大陸有幾多人可以行得喐嗰個帶薪休假嗰個制度啊？你行得喐先再講啊。有薪假期喺大陸近乎即係不可能嘅，咁所以先要焗住大家就逼埋曬喺呢啲咁嘅假期嗰度咧，就即係去享用啲設施咯。係啊。咁至於我哋有一種啊，去咗邊啊？呢個五一假期， 你信佢五一去咗嗰度咩？ 嗱、 啊，我問 又唔係 你信咩？定係好早 咁、 啊？ 你 去咗？ 你覺得佢去咗邊啊？咁樣係 我覺得啊，唔係都係喺翻中南海咯，係 嘛？ 呀、 哦，即係買去嗰個係假嘅， 唔係去嗰個係假。我成、okay.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嘅係佢哋話去咗嗰個地方，其實事先可能是真的有人有个假又好或者有个真又好去了。咁你中央台播得出来的、你要剪片的嘛。咁梗係拍好晒所有。 剪得出来就差不多五一啦。 係啦即係佢有咁嘅预备喺度。 我或者係嘅。咁但都有去过啦当佢有集就。咁就去咗即係其实所谓一个西北之行啦、其实佢应该又唔係淨係去新疆㗎我记得。咁就有辣过一下啲。 乌鲁木齐啊， 甘肃啊，嗰啲地方啊，乌鲁木齐咪新疆咯，系、咯，吓、咁就即系有辣过几笪地方啦，就唔系净系去新疆嘅。咁今次去其实就咁阿习啊，每次去都会带一啲信息过去嘅。咁今次去咧就讲就其实内地个报道咧就重点咧就系、focus on 一样嘢叫做交通扶贫啦。咩叫交通扶贫呢？因为阿习就今次就讲咗几啲说话，佢就话咧小康不小康咧，就关键就要睇老乡嘅全面奔小康咧，关键就喺农村，农村奔小康咧，基础就在交通，咁咧就大事咧就系即系去讨论呢一件事咧，因为点解咧就呢、這个其实都要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幾指導性嘅一個講話啦，因為就係佢嘅意思就係今時今日咧就譬如話喺甘肅啊，或者西藏啊，或者係新疆呢地方，仲係好多窮鄉僻壤啊，咁咧最主要嘅問題咧，個經濟發展唔起上嚟咧，就同個交通有關，咁所以咧就即係盡量咧就要喺打後呢。 即係嘅歲月裏邊咧，就繼續咧即係完善好嗰個公路嘅網絡啊，咁啊嘅交通啊，所有嘅嘢，咁所以咧就即係講咗好多呢啲咁嘅説話啦。佢就譬如就仲有話中國要強咧，就農業就必須強，咁啊中國要美咧，農村就必須美，咁啊中國要富咧，農民就必須富啊，即係好似好關心啲農民咁樣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就話冇咗呢個農村嘅小康咧，就冇呢個全面嘅小康。咁啊為咗廣大農民嘅小康咧，早日實現啊新形勢之下咧，要進一步咧深化同埋加強嗰個農村嘅公路發展。咁最即係有好多都係即係有好多佢嘅動作都係強調嗰、那個。即係公路嘅發展咯，咁譬如例如仲有，即係佢走咗之後就雲南嗰啲省委啊，或者西藏嗰邊嗰啲黨委啊，或者仲有啲西藏嗰啲自治區嗰啲咧，就都演出嚟講説話，就係緊跟佢嘅路線啦、啊。跟完之後咧，就稍後咧就發達啦、肥啦呢鑊嘢，即係喺今時今日打貪。打到都冇乜嘢收入來源之後，哇！阿習突然間嚟呢度噏段咁嘅説話，喂，嗰啲係即係大家要睇實嗰啲國內啲股票啊，邊啲同嗰啲交通基建有關嗰啲發達嘅會，因為跟住落去咧就猛咁喺西北嗰邊咧就又開始 大興土木， 大興土木鋪橋修路，哇！又 破壞嗰啲 又嚟嘅，即係你知喺中國兩樣嘢嘅啫，一係就發展，一係就改革，係得兩發展到何時唔撚知，改革到何時唔撚知，總之不斷就係發展同改革咯。 而呢兩個嘅後邊嘅背後就係兩樣嘢嘅啫，都係一係就掘爛佢，一係就批死佢。係 啊，嗱，你譬如好似即係西藏嗰、那個藏族自治區咧，有一個黨委嘅咁講嘅，只有牢固咁樣樹立呢個交通咧，先係一個先頭兵啊！交通就一個大民生，交通咧就係一個大硬件嘅理念。只有全力推進呢個綜合交通基礎設施，實現呢個跨越發展咧，咁咧趕超發展，才能呢個讓泉州各族咧嘅群眾咧，同埋全省全國人民咧，就一齊咧實現呢個小康嘅。嚇、即係總之小康就係目的。咁然之後咧，發展呢個公路咧就係一個手段咯。 發展才是硬道理。 係啦，發展西北嘅公路就哇，即係發展到我死嗰日都未發展完啊！真係好鬼誇張。咁所以就去完咁啊集去完呢、這個新疆人就。送翻件禮物 俾佢啦， 蓮子巾一個一碗，蓮子巾一碗。O K， 咁啊抌咗個炸彈。O K， 咁啊抌喺南站，西藏唔係呢個新疆嘅南站就好撚大嘅。咁嗰日就其實而家就死咗三個人啦，傷咗幾廿個啦。咁據報道，即係官方報道就話嗰三個人入邊咧。就有兩個，就係其中就係抌炸彈嗰兩個嚟嘅，咁所以就冇人落案嘅。OK， 咁啊，唔知係咪一個自殺式嘅，即係 炸彈爆炸， 一個炸彈爆炸就唔知道啦。咁總體嚟講就作一集就完成咗四日啦。 喂，但我發覺一樣嘢喎，我發覺一樣嘢嘅係咧，即係你聽翻咧，無論即係咁多次恐襲又好咩都好咧，其實都幾。幾點講咧？幾中國人特色嘅喎。 例如咧， 嗱，炸彈啊必備啦 ，OK 呢樣嘢啦。但係佢哋永遠都係唔會用槍嘅喎。你見到都係用刀同棍去拗嘅喎。 嚇！ 即係好少人，即係你見到喂攞住支 AK 係咁掃佢唔係嘅喎。即係你 合意啊嘛。 係，你諗翻，你心諗就其實內地個槍械管制係做得幾好的。即係連個黑市嘅 market 真係買唔到，都買唔到嘅喎。 真係有你諗啫。 但係真係每一次都係咁樣劈嚟劈去，劈嚟劈去，咁啊劈死幾件。 哦，呢個都同中國嘅武術有關嘅，我諗係啲成傳嚟嘅 武僧嚟嘅喎。 係啊，嚇，即係好似武俠片咁，成龍都係多數喐手腳㗎。 咁 啊嗱，休息前啦，我哋聽歌啦，聽到嘅歌啊。咁啊，翻嚟先再繼續啦。咁啊，聽歌咧就講下頭先話講下呢位歌手啦 ，Matt Monroe。咁啊，點解話同香港好有淵源咧？就其實咧就好多俾我再年長嘅朋友咧就好清楚呢位朋友啊 ，Matt Monroe 其實就係一位英國人嚟嘅。咁但係咧就50年代咧，其實佢就係因為佢有當兵嘅 ，OK。咁然之後，好似係都係做一啲 揸坦克車嗰啲咁有關，我唔係好記得啦。修理員啊，因為唔知揾乜鬼啦。咁所以咧，佢就有好長嘅時間咧，其實咧佢就係留咗喺香港嘅。咁呢位嗱，首先就係阿的，你唔知道邊個係 Matt Monroe 噶啦。OK，Matt Monroe 其實天王巨星嚟嘅，知唔知啊？1963-64年咧，鐵金剛呢、這個。中文我唔記得啦 ，From Russia with Love 咧就係佢唱嘅 ，OK， 咁啊仲有好多名曲都係佢唱，譬如啲 Impossible Dream 啊嗰啲嘢又係佢唱，咁啊一位有一把好一開聲咧就可以好似個磁鐵咁樣去吸住你嘅一把好靚嘅聲，咁佢就咁咧呢個人咧其實咧佢同香港有淵源啦，其實佢自己都講翻就係咧佢其實一個好地道嘅香港人嚟嘅，因為佢雖然就住咗喺度，我諗都有。有好幾年嘅時間，咁但係咧，佢喺香港咧參加啲歌唱比賽啊。 嗯， 當時嗰啲咧就香港電台咧，阿 Uncle Ray 咧， 我知 Uncle Ray 你就知啦嚇。Uncle Ray 又今時今日都仲係做緊 DJ 嘅，你知唔知？ 嗯， 係傑力士紀錄大全咧，全世界啊。OK， 佢係一個最長嘅一個。他擁有一個最長的電台節目，今時今日還在香港電台第三台，每晚的夜晚10時至到1時呢都仍然有他那個Uncle Ray 那個節目，然後就播歌的啦，今時今日都差不多成90歲的了，很誇張的，姓租仔呢他就是，其實講開，即如果講開 Uncle Ray 就佢就同好多外國嘅歌手好有淵源嘅，咁啊首先就60年代開始就佢其實40年代咧，1949年已經喺麗的呼聲嗰度咧就已經有音樂節目，咁60年代就加入呢個香港電台，一路就做到依家嘅，每一晚鐘佢仲行緊，喂佢仲行緊最落後嘅模式就係佢嗰個係一個 AM radio 嚟嘅，AM 嘅頻寬嚟嘅。咁啊，今時今日你如果譬如話夜晚仲可以好多，其實好多上咗年紀人仲聽緊佢嘅電台節目嘅。咁啊，佢做過好多幫過好多世界上好多好出名嘅歌手做過好多interview 啦。特別譬如話係Beatles 啊，做過佢總共做過3次嘅 interview， 2次喺英國，1次咧就係當年 Beatles 嚟香港開演唱會嘅時候咧。就係、是、佢都有份做 interview， 所以佢同 Beatles 好熟嘅喎，即係熟到咧就係佢喺個回憶裏邊咧都有，即、就、係、是、我曾經睇過一個喺南華早報嘅訪問咧，佢就講佢喺即係訪問 Beatles 嗰個經過，然之後同阿 Paul McCartney 啊，同 John Lennon 嗰啲咧。就混到好熟，咁然之後，譬如話阿 Paul McCartney 佢哋準備 Beatles 嚟香港開演唱會嘅時候咧，仲走去揾佢問佢就關於即係佢話我對香港一無所知，我淨係知道 Hong Kong 呢個名咁樣，咁跟住 Uncle Ray 就講俾佢聽就話，香港啲女仔好正啊咁樣，咁啊即係話俾佢聽香港又有咩有啲好出名嘅點心啊咁樣之如此類，咁所以佢就同好多歌手熟，咁同 Matt Monroe 有咩淵源咧？就係咧 ，Matt Monroe 其實咧。在香港呢就生活嗰幾年呢佢呢就成日就走去佢其實有試過喺而家今時今日灣仔嗰啲酒吧又唱個歌啦咁然之後跟住呢就又走去香港電台呢就Uncle Ray 搞嘅一啲以前呢佢搞好多嗰啲年青人嘅即係歌唱比賽嗰啲節目呢佢又參加過比賽咁然之後 Uncle Ray 都話嘩呢個僆仔把聲係好掂嘅咁但係即係咁後面因為 Uncle Ray 呢其實佢嗰陣時除咗做 DJ 之外呢佢又做幾樣嘢就係幫當陣時好多安排好多當陣時嘅60年代喺香港有很多樂隊就幫我哋安排做一啲即係譬如 party 啊，咁然之後就譬如啲 party 要揾 live band 咧，咁就又會透過 Uncle Ray 啊，咁所以就即係譬如佢後來咧，其實佢又做過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嘅、即係泰迪羅賓嗰隊樂隊嘅經理人嘅，咁然之後跟住就所以佢就識咗好多呢啲咁嘅歌手咯，包括 Matt Monroe， 咁 咁啊，然之後就後嚟，但係因為 Matt Monro 就要翻翻去英國啦，咁所以咧就冇繼續喺香港發展啦。咁 Uncle Ray 都話後尾咧就即係佢成名咗之後咧，喺英國亦都即係有同佢碰過面啊，包括即係後嚟有一段時間 Matt Monro 喺 BBC 有一個歌唱嘅電視節目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你諗唔到香港係曾經出過一位咁即係係一個好超級嘅巨星嚟，大佬佢唱過兩首嘅兩套好受歡迎嘅電影嘅主題曲啦，包括就係鐵金剛嘅 From Russia with Love 啦，仲有頭先我哋啱啱開始嘅時候播嘅 Born Free 啦 ，Born Free 當年係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嘅電影主題曲嚟嘅，所以係同埋佢把聲係即係嗰個磁力係好犀利，咁所以今日就忽發奇想啦，又想揀下一啲即係Matt Monro 嘅歌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呢啲歌咧其實就算係我都未出世嘅，咁但係即係我長大咗之後就都有聽翻呢一啲咁嘅歌，咁所以亦都可以同今時今日嘅朋友一齊分享一下啦。跟住落嚟呢一隻咧就係一隻以前咧我讀書嘅時候咧，我啲師兄咧就成日同我講咧，飛如果你想撇女啊，飛個女朋友咧。咁你就介紹佢聽呢一首歌咧，就好啱使嘅。呢首歌歌名咧就叫做《Walk Away》。咁但系咧就每一次如果你想同你個女朋友分手嘅時候咧，你只要俾首歌佢聽完咧，佢就會流曬眼淚，跟住然之後咧就會即系自動自覺咧就會離開你。因為只歌嘅意思就係話你有你自己追逐嘅夢啦，唔好因為我咧而係即係令到你一身後悔啦。所以咧walk away 啦，繼續 walk on 啦 ，don't look back 啦，唔使理我嘅 ，OK， 自己去跟住阿習總嗰句去追你嘅夢啦，咁樣咁所以呢首歌咧就好正。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只歌係我其中一隻好中意嘅 Matt Monro 嘅歌嚟嘅，歌名就係 Walk Away。咁我哋一陣第二節翻嚟繼續講。